那我们的这个胆囊哈，就是人体这个胆囊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器官吧，就是当我们吃进食物的时候，按理说它都是忙着干活的时候吧，它是来了这些就刚才您说的高油高脂肪的这些食物，它是不是得玩命干活才能够正常的来消化这些食物？ 对， 嗯， 那么呢你吃了这些食物，尤其是高油高脂肪的食物，它胆囊就要赶紧去工作，把这个胆汁呢去排出，排到肠道里头去消化这个食物，油腻类的食物，如果说我们天天是这种大鱼大肉的，顿顿都是大鱼大肉，就胆囊的负担就会很重，它就会时间长了以后引起的功能呢就会受影响，那么呢长期的让胆囊劳累，胆囊就发生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那刘大夫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会不会也有可能把胆囊憋着他不干活，比如说很多人吃饭啊，现在年轻人不吃早点的，啊，包括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您说定时定量，一忙起来工作上这顿饭就忘了，啊，这个，比如说多长时间这个胆囊它不工作了的话，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很重要， 嗯， 就是不吃早点的问题， 嗯， 不吃早点问题，胆结石发病率增高，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啊。那么为什么呢？不吃早点就胆结石发病率增高呢？因为你想想，我们假如说前一天晚上我们，就说8点钟你吃完晚饭，到第二天早晨你8点钟， 12个小时， 这12个小时呢，你由于你没进食，不进食，胆囊就处在休息状态，可是呢，人的肝脏分泌胆汁是24小时不停断的，那么它这个胆汁分泌下就存在胆囊里头，这个胆囊里存了好多胆汁，它老不收缩，这个胆汁就有一些有形成分就容易沉淀。 哦， 比如说胆固醇结晶就析出了，沉淀胆固醇沉积在胆囊里头，这个时候早上起来你吃一点食物，那么胆囊一收缩就把这些有些絮状物啊，有些沉积物的胆汁就排出去了，哎，这胆囊就清理干净了。 哦， 那么如果你要不吃饭，这胆囊就在这存着这个胆汁，你到了中午12点再吃饭，那你比别人这个胆囊 存的时间 长更 长， 胆囊里面的结晶呢就容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时间长了就容易变成结石，所以我提倡早餐稍微丰盛一点，比如说煮鸡蛋，比如酸牛奶，甚至有一些酸性食物，比如果汁水果，让胆囊的收缩的强烈一点，我叫胆囊体操， 胆囊体操挺好的一个说法， 我提倡我这胆囊体操，让胆囊有规律的隔一段时间动一动，什么呢，把这些排出去，最有利于胆囊健康和胆囊结石的发生，会减少它的发生的比例。 所以您看，您这个胆囊体操这个提法非常的形象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应该坚持去做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不吃早点，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你不吃不得结石，我身边有很多人也会查出有息肉哈，多多少少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刘大夫啊，我真的起床比较早，这一起床就将近中午了。其实还是因为就是起床之后把这个上一顿那个就是晚餐的这个时间尽量的控制的不要太长，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对，就是我提倡呢，就是早晨起床以后呢，尽快吃早餐。有的人呢，由于工作的职业的原因，可能呢起得比较晚，但你不管你多晚，你起来以后呢，马上进食，让胆囊去活动活动，把你这一宿的胆汁，排出去，那再消化食物，这样对你胆囊健康也有帮助。 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我也没怎么想过，得请教一下刘大夫。手机尾号1341的听众朋友说，刘大夫，我们常说的胆固醇，真的是胆囊产生的吗？ 不是，人的胆固醇呢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吃进去的，比如说我们油炸的食品呢，那个动物内脏啊，吃进去的，经过消化吸收，吸收入血，还有一种呢，是由于我们身体的代谢本身就要产生胆固醇，所以它是两种来源，我们人所能控制的只能控制就是自己吃， 是的 啊，你身体的自然的这种代谢产生胆固醇，我们正常人是无法控制的，我说我让我身体产生胆固醇 少点， 谁也做不到，对，那么呢我们能控制是自己吃，所以呢我们通过控制好自己吃，让这个胆固醇少一些， 所以我觉得胆固醇少一些对于很多的这个疾病都是很好的一种办法，是吧？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微创的保胆手术哈，手术之后为了防止病情复发哈，比如在饮食上生活习惯上，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第一个呢，做完保胆手术以后呢，